才离开，已发觉刹那动了真心，年纪轻不等于天真，如情深是试问，为何不肯？幻想可将他拥抱入怀，爱意他可会逐寸了解？若是要等一个他，不怕面红；就是要等一个他，无需要自控。就让我等一个他，他总会动容。推我吧，推我吧，谁也害怕感觉。讲出去总好过一相对。从不想将他守于心里，凭灵感献个吻，就算痛也甘心。如果真可将他抱入怀，爱意他可会逐寸了解？若是要等一个他，不怕面红；就是要等一个他。是没看我，也不可打击到我，随即离走。我想一次，勇敢一次，讲一个爱字。如果真可将他抱入怀，爱意他可会逐寸了解？若是要等一个他，不怕面红。是要等一个他，无需要自。